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二部《龙岭迷屈》，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鹧鸪哨落到树井之下，忽然一个金盔金甲的武士横眉怒目，双手舞起锋利的开山大斧，对准鹧鸪哨兜头就劈。鹧鸪哨应变神速啊，在树井之中突然见到一个金盔金甲武士举起开山大斧要劈自己，立即大嗌一声，身体向后弹出，贴在身后的石壁，同时撑开金刚伞护住头部，20发的盒子枪从腰间抽了出来，枪身向前一送，利用拿住金刚伞的左手踢开了开关，摆出一个攻守兼备的姿势，用枪口对准对面的金甲武士。鹧鸪哨为什么要大嗌一声呢？完全是因为外加功夫练到一定的程度，如果做激烈的动作，就会身不由己地从口中发出特异的声响。这个是跟人体的呼吸有关的，如果不嗌出来呢，就很容易会受内伤了，并不是因为怕才吓到大嗌。鹧鸪哨嗌这一声不紧要，点知就将仲在度爬紧梯的神父吓了一跳，脚底一滑，从梯上边搭了下来。鹧鸪哨听见头上风声一响，知道有人跌了下来，急忙一举金刚伞，将跌下来的美国神父托了一下。好在并不是太高，托马斯神父被金刚伞圆弧形的伞顶一顶，然后先落在地下。虽然就搭到眼坦坦的，但是都并无大碍。与此同时，鹧鸪哨亦借住幽蓝的轮光，睇清楚这个手举开山大斧的金甲武士，原来是一场虚惊。这个武士是画在石墙上用来辟邪的彩画。不过这幅画呢，画得实在太过逼真了，色彩亦十分鲜艳夺目。武士的身形和常人无异，面容凶恶，胡须勒突，身穿金甲，头戴金盔，威武无比。而且画师的工艺精湛到极点，金甲武士的动作充满张力。虽然是静止的壁画，但是画里头的那种魄力呼之欲出，就咁一睇，真係好似随时都会从画里头破壁而出咁。呢个时候，了尘长老亦从树井中爬咗落嚟，睇到呢幅武士壁画，亦系连连清绝。了尘长老同鹧鸪哨两个仔细咁睇壁画上武士嘅特征，可以断定呢位金甲将军系当年秦国嘅一员大将，名为雍总。这位大将神勇绝伦，传说连鬼神都惊他。唐代开始，大型的贵族陵墓第一道墓墙上面都有雍总将军的画像，就好像门神咁的作用，守护住陵墓的安全。但是这种暴露在陵墓主体最外边的彩色画像，很容易受到空气的侵蚀。年代耐咗啦，一见空气，画中的色彩就会挥发晒。而且盗墓者倒斗的时候，多数是从古墓的底部或者是侧面入来的，很少会经过正面的墓门。所以对这位传说中的守墓将军雍总，亦都只是听讲过，今日先至是头一次见到，于是就不免睇多了几眼了。鹧鸪哨对了尘长老讲了，师傅啊，西夏人的墓穴果然是受中原文化影响极深，连古代秦国的将军都照搬过来，看来这栋墙壁应该就是通天大佛寺下面的古墓石门了，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已经是圆满了。了尘长老举起马灯，看了看这一面画有雍总的石墙，点头说了，墙上有横九纵七的门钉，确实是墓门。了尘长老话音未落，只见石门上的金甲雍总闪了两闪，就咁就消失了。托马斯神父入了来这个阴森恐怖的地道，本来神经已经够晒紧张了，突然见到马灯的灯光下， 墙上嘅金甲武士突然之间喺眼皮底下就冇咗啦，于是大惊失色，连连响心口画十字。了尘长老对神父讲啦：杨和尚不必惊慌，呢度空气逐渐流通，呢啲画上嘅油彩只不过都系挥发晒啫，并非系鬼神作怪。托马斯神父惊魂未定，只系觉得呢个地方处处都透住神秘诡异嘅气息，就连全知全能嘅上帝大概都唔知道呢一栋石门后边系一个点样嘅世界。今日俾呢两个中国人夹硬带咗入嚟，真系黑到透啊！讲唔定呢个地下世界系通往撒达嘅领地，又或者里面有咩狼人啊、吸血鬼啊、僵尸之类嘅嘢。托马斯虽然系位神父，而且信仰坚定，但系始终克服唔到面对黑暗时候嘅恐惧感。佢嘅心里头呢，亦经常会自责，认为大概系自己嘅信仰唔够牢固。今日呢次嘅遭遇，可能系上帝对自己嘅一次磨练，一定要想方设法战胜自己畏惧黑暗嘅心理。然而呢一种与生俱来嘅心理，系好难喺短时期内克服嘅。谢姑哨就唔得闲去理会美国神父呢个时候复杂嘅心情啦。佢仔细查看咗古墓嘅原门，发现呢一栋系一栋流沙门。呢种墓门嘅设计原理十分巧妙，墓门后边有大量嘅沙，安葬墓主之后，从外边将石门关上。石门下边有轨道，关闭嘅时候带动门后嘅机关，就会有大量嘅沙流出，自动回填门后边嘅墓道，用流沙嘅力量将石门顶死，整条墓道亦被流沙堆满。咁样喺回填墓道嘅同时，亦替墓门加咗道保险。石门虽然唔厚，但系边个都咪使至从外边再推开佢啦。不过随即谢姑哨同了尘长老发现咗个小小嘅细节，呢个细节好容易会被忽视，就系石门下边嘅罅隙冇沙流出嚟，因为圆门唔理做得几巧妙精密，门下边由于要留条滑道，所以一定会有一啲罅隙。流沙门关闭嘅时候，总会有少量嘅细沙响罅隙度挤咗出嚟。呢个冇细沙嘅痕迹，好明显咁讲明门后嘅流沙机关并冇被激活。如果讲系按照死者入葬嘅情况，咁就显得有啲不可思议啦。但系呢个墓里头冇葬人，里头全部系西夏宫廷嘅奇珍异宝，西夏人准备将嚟复国之后，仲要将呢一啲嘢攞翻出嚟嘅，所以就唔可以将墓门彻底封死啦。咁就可以悭好多功夫啦，唔使打盗洞入去，直接推开石门就可以从墓道进入墓室嘅藏宝洞啦。谢姑哨同了尘长老、美国神父三个一齐用力推动圆门。圆门并冇封死，而且后面嘅流沙机关被人为咁关闭咗。虽然石门沉重，但呢种石门并唔系帝陵之中嘅嗰种千斤巨门，只不过系贵族墓里头一层屏障，最多只不过几百斤重。三个仲未使出全力，就将石门推出一条罅隙，窄窄地可以容得落一个人通过。谢姑哨举住金刚伞当先入咗圆门，随即射出一支火灵子，火光一闪，将整条墓道睇得十分清楚。两侧嘅柱沙池中根本冇装沙，空空如也。墓道地面上嘅墓砖铺得平平整整。谢姑哨知道，墓道越系咁样平整有序，越系暗藏危机，里面呢好可能会有暗箭、飞刀、毒烟一类嘅机关埋伏。了尘长老亦响后边嘱咐谢姑哨要加倍提防。流沙门冇封死，有可能系因为西夏人急于逃命，匆忙中无暇顾及。反正呢一座大佛寺已经被恶化嘅自然环境吞噬咗， 地面上冇标记，唔知究竟嘅人根本系揾唔到嘅。但系亦有可能系个陷阱，令进入圆门嘅盗墓贼产生松懈嘅情绪。俗话讲啊，圆门好进，圆道夺命。有啲圆门虽然好厚好大，后边有流沙封堵，但系呢啲都系好湿碎嘅啫。只要有足够嘅外力介入，就可以打开嘅。真正嘅机关暗器，第一系响墓室之中，其次就系墓道啦。呢两处系盗墓贼必经嘅地点。谢姑哨自然系唔敢大意啦，毕竟呢从来未入过西夏人嘅墓穴。佢凝神屏气，踩住墓砖前行。墓道长约23丈，尽头又系一栋大门。呢一栋门附近嘅情况就非比寻常啦，门又高又阔，做到好似城门咁嘅圆拱形，占据咗整个墓道嘅截面。大门嘅整体都系用白色嘅美玉雕成，冇任何嘅花纹，即系上边呢刻咗好多西夏文。谢姑哨等人虽然唔识得呢啲字系咩意思，但系估计应该系某种佛教嘅经文。玉门上打横有一道铜梁，正中挂住一把巨锁，冇锁匙。门后边一定就系作为藏宝洞嘅墓室啦。奇怪嘅系，正面嘅白玉门两侧各有一个好深嘅拱形圆洞。谢姑哨同鸟陈长老从来未见过墓道中有咁样形式嘅洞穴，但系好明显呢两个大小完全一样，对称咁收响两侧嘅圆洞系人工修成嘅，修砌得十分坚固，四壁嘅石板平滑如镜，高同宽都系丈几，绝非匆忙所为，应该系当初设计整座陵墓之时就预先设计嘅，同陵墓系一个整体。凭鸟陈长老嘅经验判断，这个可能是一道机关。同谢姑哨分析了一下，谢姑哨对鸟陈长老讲了，石门上有把铜锁，弟子拆锁都几叻嘅，但是只恐怕一旦铜锁被毁坏，会引发机关埋伏啊。鸟陈长老一摆手就讲了，老衲睇嚟呢把锁唔开得。玉门上安装一把咁样嘅铜锁，未免系画蛇添足啦。可以入得嚟墓室之前嘅人，又点会被呢一把区区嘅铜锁拦住呢？传说北宋有连心锁，你过去睇下，锁身系咪同玉门相连？恐怕一喐呢把锁，毒烟嘅机关就会启动啦。谢姑哨唔敢去掂锁身，小心翼翼咁反复睇完又睇，果然铜锁系同玉门上嘅铜梁连为一体，咪话开锁，一掂呢把锁啫，就会引发某种嘅机关。谢姑哨睇到呢度，不由得冷汗直流，自己一向都小心谨慎嘅，今日唔知点解心急如焚。如果唔系鸟陈长老识破咗机关啊！依家早就横尸就地啦。鸟陈长老呢个时候已经睇出咗问题，于是对谢姑哨讲啦：睇嚟玉门就系个幌子，咪睇用料咁精美，其实系一道假门，绝对唔能够破门而入。两侧嘅拱洞肯定亦有机关。呢座西夏古墓规模虽然唔大，但系布置得非常精奇。如果想进入墓室，只能够从墓道下边入去啦。西夏人就算点样古灵精怪都好，亦唔能够脱离风水五行嘅影响。呢条墓道嘅理论，只不过系利用咗四门四相，照猫画虎。我哋脚上嘅石板肯定系活动嘅，可以从下边进入墓室。如果不出所料，应该就系唯一入口啦。谢姑哨按照鸟陈长老嘅吩咐，将墓道下边嘅墓砖一块块咁揭开嚟， 果然露出一个好大嘅洞口，直通玉门后面嘅墓室。呢啲系西夏人嘅雕虫小技，确实系瞒唔过了陈长老呢位赌斗高手嘅法眼。仍然由鹧鸪哨撑住金刚伞响前边探路。三个人从地道捐咗入墓室。地道中悬挂住一块巨大嘅黑色石头，好似系个黑色嘅蜂巢。就连鹧鸪哨同了陈长老都唔知道系乜嚟嘅。借住轮光筒睇咗睇，似系石头，又似系块玉。既然唔知道系乜嘢，仲系不掂为妙啦。从侧面慢慢咁移咗过去，一进入墓室，大家都系眼前一亮。六丈阔嘅墓室中珠光宝气，堆到好似山仔咁嘅各种珍宝，响轮筒嘅蓝光中显得异常缤纷悦目。其中最显眼嘅系正中间嘅一棵含满各种宝石嘅珊瑚树。宫廷大内嘅秘宝果然系非同凡响。另外仲有无数嘅经卷典籍，大大细细嘅箱仔，西夏皇宫里头嘅嗰啲好嘢，可能都响晒度啦。托马斯神父睇到眼擎擎，同了陈长老商量，可唔可以攞一两件翻出去？随便一件嘢就可以响外边起几所教会学堂，等嗰啲流浪嘅细路有去处。了陈长老对美国神父讲啦。如此善举有何不可啊？不过呢啲嘢都系国宝，唔可以惊动。老衲出家之前亦颇有啲家产，如果你想建学堂，老衲可以倾囊相助。反正出家人四大皆空，留翻啲黄白之物，亦都系冇咩用处嘅。鹧鸪哨只系关心毛尘珠嘅下落。呢啲奇珍异宝虽然精美，但系响佢眼中都只不过系好似纸扎咁嘅啫。踩住遍地嘅珠宝向前行咗几步，突然停低脚步，拧翻转身对后边嘅了陈长老讲：弊啦，呢个藏宝洞里头有个死人啊！之前判断呢一座空墓里头唔会有死人，突然听鹧鸪哨咁讲，了陈长老亦吃咗一惊，快步赶到前边去睇。只见墓室角落头有一具白癞蟾嘅人骨，呢一副骨架比常人高大好多。白骨手中揸住一串锁匙，身后摆住一尊漆黑嘅千手佛，非石非玉，轮光筒照响上面，一啲光芒都冇，同前边嘅白骨相映，更加显得黑白分明，令人不寒而栗啦。了陈长老见到咁嘅情形，心中一沉，大事不妙啊！今夜月逢大破，菩萨都要眯眼，所有嘅法器都会失去作用。如果西夏藏宝洞中有阴魂未散，我哋都要死无葬身之地啊！更奇怪嘅系，呢度点解会有一尊千手千眼嘅黑佛呢？鹧鸪哨见到呢一具死人嘅白骨，就有一种不祥嘅预感。听到了陈长老语气沉重，知道非同小可，就问了陈长老咩菩萨眯眼。了陈长老讲啦：月有七十二破，今夜息直大破。传说响呢一种天时，地面上阳气微弱，太阴性当头。最容易有怪事发生，赌斗嘅边会有人敢响呢一种时候入墓摸金呢？老衲初时以为呢度系一座墓主嘅空墓，谂唔到里面竟然有尸骨，更加邪嘅系白骨后面嘅千眼黑佛。呢尊黑佛唔系寻常之物啦，墓中如果有阴藏嘅邪灵。我哋嘅黑雷提子同糯米今晚就起唔到作用，我哋必须速退。鹧鸪哨虽然唔舍得，但系亦知道其中嘅厉害，于是唔再多讲啦。同了陈长老、美国神父一齐，拧转身从玉门下边嘅地道翻翻出去啦。 三个人转身向后撤退，后队变成前队，托马斯神父走向最前边。神父见到他们两个要出去，实在求之不得，即刻找到了地道口，点着谢姑哨先前给他的一支蜡烛来照明，跳入去就要离开了。走向第二位的鸟陈长老大嗌一声：喂！伸手拉住托马斯神父的衣领，将他扯了回来。只见地道中突然喷出一团好浓的黑雾，如果鸟陈长老的动作慢半拍，托马斯神父肯定被这一团黑雾撞到井，只要迟一步，这个神父真的要见上帝了。谢姑哨和鸟陈长老都知道这些是古墓里头的毒烟，唯一的通道都设置了这么歹毒的机关，不知道是三个里头谁掂到了机关激活了毒烟。好彩多得鸟陈长老，他虽然年迈，但是经验极其丰富，这才救回托马斯神父条命。这种黑色毒烟可能是用千足虫的毒汁熬制，浓而不散，好像凝固的黑色液体。黑雾从地道中越喷越多，谢姑哨他们都吃了黑毒的秘药。魔金教会的秘药多数是用来对付尸毒所研制的，对付这些这么浓的毒烟有没有作用就不得而知了。眼见浓烈的黑色毒烟来得好迅猛，三个不敢大意，只好退向墓室中有人骨的角落。但是这里没有遮没拦，退了几步就到了尽头了。点先有办法挡住毒烟，等他不进入古墓的后室呢？谢姑哨和鸟陈长老对于没有退路并不担心，身上带了旋风铲，大不了可以反打盗洞出去。但是如果挡不住毒烟，片刻之间就会冇命。即使谢姑哨这样的机智和鸟陈长老这么有经验，一时之间亦束手无策。如果是普通的毒烟，只需要闭住呼吸，借助红脸妙心丸的药力夹硬冲出去都可以。但是这种黑色毒烟的浓烈程度是前所未见的。他们自从入了墓道就已经很小心谨慎，不可能触发什么机关，哪个都想不通这些黑烟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身后就是墓室的石壁，谢姑哨三个后背贴住墙，任你有几大本事了，这里亦无路可退，只要眼白白地看着那些黑色毒烟慢慢地逼了过来。托马斯神父见到这些毒烟这么得人惊，吓到面如死灰，一时之间都不记得祈求上帝保佑了。谢姑哨在旁边拱了拱托马斯神父的膊头问：拜上帝教的杨和尚，现在火烧眉毛了，你主人为什么不来救你呢？托马斯神父这个时候才想起自己是个神职人员，于是强作镇定地说： 全能的天父大概正在都忙着其他的事情，不得闲来救我。不过我相信我死后必定会上天堂。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死后可以上天堂。信上帝得永生。 谢姑哨冷笑住说：呵呵，原来你家主人这么忙，我看既然他忙不过来，那讲明他就不是很称职了，倒不如找只马骝来做上帝了，马骝的精力是很充沛的。托马斯神父听谢姑哨说上帝还不如马骝，立即勃然大怒，正话要出言相向，只听见谢姑哨接着说：杨和尚，你依家如果肯皈依我佛，唔再去信咩狗屁上帝，我就有办法等你唔死。如果你唔答应，最多一分钟，毒烟就会蔓延到呢度。除非你唔系血肉之躯，否则最多一分钟，你就会被毒烟熏到七窍流血而死啦。托马斯神父就讲啦： 而家死到临头，你仲可以咁镇定，我对你表示敬佩，不过亦请你尊重我的信仰。不过信菩萨真系可以活落去， 你冇呃我？ 在这个时候，谢姑秀还有心情同神父开玩笑，唔通佢已经发现咗毒烟嘅关键所在？想知道嘅话，就等我下次再讲啦。